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呢，我们会跟北京人艺的青年编剧王苏苏苏同学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市场这一个月的戏剧推荐。今天呢是非常特别，我们要专门的为大家推荐一部舞剧，而我们整个月的戏剧推荐是在下周四，所以你们会连续两周跟苏苏约会哦。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舞剧叫做《可可托海》。在微博上面呢，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免要和歌曲挂钩，但是今天我们要认真的用40分钟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当然想提前的来跟嘉宾沟通交流留言，此刻呢就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然后呢会看到我有发舞剧《可可托海》的剧照，那一条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给嘉宾留言。关注几条资讯，12月1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针对疫情期间河北和北京的通勤问题，北京市和河北省建立了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努力做到政策同步调整，措施同步跟进。12月1号，国新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5年，现代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京杭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河北段20公里已经通航了。明年的7月之后，或许大家就可以从北京坐船到河北了。好了，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一下舞剧《可可托海》到底和那首歌是怎么样的没有太大的关联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都是舞剧《可可托海》的主创，一位呢是总编导苏亚飞，欢迎苏导。 欢迎的、啊、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很紧张，第一次到电台来做节目。大家好，我是苏亚飞。 苏导要欢迎的是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舞剧《可可托海》的编剧王苏，欢迎苏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苏。 苏苏和苏导，这你看今天这对上了啊。今天呢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已经首演过的这部舞剧《可可托海》。首先我想请两位从各自的角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因为很多人很关心它和那首歌有关系吗？ 这也是我们今天觉得这期节目很重要的原因。上次的节目比较特殊，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们没有很多剧目给大家推荐，就聊了一聊我们明年可能的一些规划和一些听众朋友留言提到的问题。也确实是我上次就说了，近些年有很多很不错的舞剧，然后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很好奇，说好像没有 之前看过舞剧或者很关注，然后刚好是这么一个契机呢，我们说好，那这期我们就来给大家也不算科普，就是介绍一下现在演出市场很受欢迎，有很多很棒的作品这样的舞剧。然后说到可可托海呢，其实这个地名在我们接触这个题材之前，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首比较流行的那首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但是真的看了很多史料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首歌就能够概括的，而且好像是它真实的故事会更感人。因为在1980年之前，在中国的地图上，这个地名是一个代号，可可托海它是111，它非常的神秘，直到80年才重新出现在地图上，恢复到可可托海这四个字。所以呢我们就想啊，那我们如果既然有机会，就把这个可可托海真正感人的故事介绍给大家听。至于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交给 苏导来介绍。 苏导来说。 好，苏导被 Q 到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这个题材其实我们最开始找到，像刚才王苏老师说，当我看到了很多资料，知道了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只是一个现在大家听了歌之后听到的一个风景区。虽然它现在真的非常漂亮啊，我们不是旅游节目，但是真的要推广一下，它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新疆的北疆地区阿勒泰，但是它曾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尖端科技这个工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秘密的矿区。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其实讲的是在50-60年代，然后为了新中国的这个建设发展，有这么一批年轻的大学生，然后包括当地的各民族的同胞们，共同为了祖国的发展建设埋头苦干，艰苦奋斗，隐姓埋名在这里默默奉献的一个故事。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们微博上面实在有太多的听众想要知道他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的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大家的总结呢，就是如果说那首歌可能更多的描写的是小情小爱，其实我们这一部舞剧想要再一次的让大家认知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更大的爱，大爱在里面，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的情况之下，就投身到了可可托海这样一个秘密基地，就没有名字啊，他们自己可能时至今日才有很多的人被大家知道，哦，曾经这个人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因为他们当时真实的历史上呢，这些大学生就是听到了祖国的召唤，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不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和任务，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用生命血泪挖出来的这些矿石被用来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说祖国召唤我们，说国家需要大家，他们就去了，义无反顾的就去了。然后所以真的是我看那个资料的时候也是很多次热泪盈眶，就真的很感动。因为可可托海呢虽然很美丽，但它冬天的时候极寒天气的大雪真的是齐腰深，而且就是食物啊也很匮乏，因为大雪一封山就很难和就是食物就运不进来，他们基本上就是矿工在矿道里工作就只能吃干巴巴的馕，就算是这样能把这个馕运到矿区里给他们吃也很不容易，就是在这样真的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创造了奇迹。 好，这个是我们大概的跟大家先来解释了一下歌和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呢，第二步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完成了《可可托海》这部舞剧的首演。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更多的是关于这部舞剧的细节的内容了，以及大家很关心啊，就是大家今天真的，我之前怎么没觉得你们对舞剧这么好奇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尽情的向我们的编导王苏， 以及我们的总编导苏导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给我们留言，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大家今天一点进我的微博主页，就会看到非常好看的很大的一张可可托海的海报。当然了，我放在 C 位的呢是男女主，至于男女主之间有没有感情戏份，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我待会儿得问一问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木手一见说，在艰苦的年代，有太多的默默无闻的大国工匠在秘密基地付出了青春。然后呢，小熊的这首诗，今天我真心的觉得它的主题诗写得很棒。我们待会儿好不好，快要就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内容也跟大家输出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念这首诗。然后呢，好人游戏酱说，想要问一下微博上面目前有没有这个舞剧的片段视频可以看到了，想要全面的了解一下。 嗯，目前还没有。 这么保密吗？我们像可可托海一样 是 一个秘密任务。 但是我们有一些小的片花，然后在之前在有一些现场观众拍的一些小视频，可能能在网络上有小的搜索，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去搜可可托海舞剧。 对 、因为确实我发现今天的听众朋友格外热情，好像是这个问题不停的在刷屏。我们争取就是能回答的都回答，这也证明我们这个上次提到要给大家介绍推广一下舞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大家真的很好奇。再有， 我们有宣传片， 对， 可以 宣传片是可以看的， 宣传片是可以的。 好，那个这个任务是交由王苏你来发，好不好？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来转发宣传片。 对，因为今天在我的微博里面，我有圈王苏啊，小喵的。他的微博，这样的话呢，大家点进他的微博就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看到舞剧可可托海的宣传片。大家也可以通过简短的这个介绍，这个应该是苏苏之前你有发给我的那个3分钟还是4分钟那个版本，对吧？ 对，就是那个 那个我在视频号上面有看到过，非常震撼，也非常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看。好的。然后呢，爱美之心说，可可托海最近好火，歌火舞也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叫可可托海的民族舞剧也一定会火。好的，这位爱美之心的朋友， 谢谢。 因为他说他在开车，所以呢他的留言都是提前留给我们了。然后呢现在要竖起耳朵听苏导给答案了啊。好，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他提的这个问题。他说想要问的是说，舞蹈动作的来源肯定是高于生活的。那有没有一些动作的设计是艺术家来引导观众，因为他觉得舞剧有可能会有一个渐进式，一开始可能观众还不太懂啊，你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你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然后通过一些动作的设计来引导观众慢慢欣赏，之后懂了这部剧。 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啊，不知道这位爱美之心的朋友他是不是特别喜欢跳舞。其实我们说，我们就是语言的方式不同，主持人可能是就是用说话的方式跟大家交流，我们就是在用身体。那么一部舞剧当中，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然后有他自己特殊的符号或者说是表达方式的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一个特征，可能是某一，比如说我们在可可托海的舞剧当中，我们的矿工的这个形象，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动作。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矿洞的那个高度实际上是真的非常非常狭小的，它是矿工们真的是爬进去，然后弯着腰，然后爬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它一点一点开凿，再一点点进入。所以我们舞剧当中有两段关于矿工的舞段，有其中的一段我们一直在编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大家我们不站起来，我们就在地面上，通过有坐在地下的，有爬在地下的，有躺在地下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演员们去寻找在那个洞里的真实的感受。再一点就是去抓住那种开凿时候的那种力量，把身体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也就是刚才可能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高于生活。可能在真的在开凿的时候他也有力量，但是我们在舞蹈动作上，我就要求演员他的肢体的每一寸肌肉，我们就会去碰它，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是每一秒钟都是在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下，你的身体的肌肉 我们常说一句话，紧张到抱青筋，其实就是那个感觉。然后我们是要求所有的演员一定要做到，所以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其实非常大的挑战。他们更喜欢就是更常见的是很舒展的，然后很延伸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结果在我们这个剧里，我们所有的男演员，甭管你是1米8还是1米9，全部都弯着腰然后蹲着躺着坐着啊，两段段落其实都是，但是在现场的观众其实当看完这两段舞段当中，我们从一开始到后来演出之后，很多观众都在说真的感受到了那个特殊环境下的力量和那个特殊环境下人的坚硬，就在那个弯着腰的状态里，就在那个你看起来好像蜷缩着状态里，但是爆发的能量是无限的。 这个是在动作和表现力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去告诉大家，环境是这个样子的，人的工作是这个样子的，行业的特征是这个样子的。 对， 因为其实他们是舞蹈演员，他也是在台上完成一种假定性，因为我们经常都聊说戏剧是有假定性的。然后在比如说话剧呢，我们是在台上包括戏曲，我们说三岔口，它是用演员给你演出来，没有灯光，黑天看不见，那种假定性你会相信。所以在舞台上肯定是要有光的，不然观众是看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真的说把矿洞搬到舞台上去。所以所有的环境，不管是很低矮的矿道，然后很艰难的前行，很热很包括肚子饿，然后这些全都是由演员的肢体一边塑造人物一边完成的，这个是舞剧的一个特点。然后刚才苏导说到的这个他们一直在弯着腰，这个其实也是从文字上，从舞剧的编导上来解释呢，就是它也有文字的这种表达。我们其实最后就是想因为当时我们看资料是真实的有一位老师他说的那个话，他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弯着腰在矿道里面开掘，就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挺直腰杆。然后后来我们也把这句话当做我们的全剧的一个力量，一个主题。真的最后这些矿工虽然前面都是在弯着腰爬行艰难的开凿，但最后真的是腰杆直起来了。包括我们到现在关联到当下的生活，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腰杆是直的，有力量的。然后这个也是舞剧它有时候这种给人的感染吧，刨除语言之外，它会让你有一种生理上更直接的感受。你能够看到演员真的那个在矿道里跳舞时候那个汗水，像它都不只是说流淌，他们一动作那个就像浇花一样，汗就发散一样这样洒出来的。 哇，那也很美啊。这是现场的震撼。 我就经常感动，我说这是劳动的汗水 是真正的跳出来了，把那个力量传递给了我们的观众。而且刚才王苏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让我突然脑海当中闪现了好多影视作品的样子，包括长津湖里面用到毛主席的那段话， 对吧，说如果我们现在打这一仗是为了以后不再打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饱受战争的之苦。而可可托海的这一群秘密的去奉献青春的年轻人，他们也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挺直腰杆。 对，而且确实他的背景是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就是百业待兴的时候，确实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大家去奉献去耕耘。而且确实是要很长时间，一代或者两代人才能见成效的。因为当时可可托海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隐秘，甚至是所有的人就是他们在矿上坐那个车，比如说我去哪儿都不是说我要去哪个地名，都是代号，就比如说我要去001，我要去哪里哪里，全是编号然后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的爱情故事，这个一会儿再说 我跟你说，你再不说这爱情故事就要留着下期说下周再说。 所以真的就是像我们剧中的主人公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两个就是很优秀， 是 今天图片 C 位啊， 对， 大家去看 C 位好不好？主持人江夏的微博，赶快来找我们。 可能大家会觉得对矿业、对这个地质都很陌生， 嗯、 然后女孩子是测绘，她是做测绘的， 嗯 啊，然后这个男士就男主演就是做这个地质研究，然后矿藏在矿里面工作的、 嗯， 他们两个因为都被选中了要去，所以就无言的选择了分手。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祖国在召唤， 而且也不能告诉对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 啊、然后就没有任何解释，然后确实是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个很突然的机缘巧合下，然后两个人在人群中发现，天哪，原来我们在同样的地方工作，就发现我们有共同的坚定的为了祖国建设的信仰。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这也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啊、 我觉得那个年代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就是说有幸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知道他们的姓名，采访到他们的那样一些像刚才摸手一件说的大国工匠，是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还能够见到他们。但是王苏，你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吗？ 其实我们是把很多原型，我们也真正的联系到了当时在可可托海工作的几位院士、然后教授和这个就包括现在后来一直留在那边的工人，和他们谈，把他们很多故事集合在一起，放到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上。其实确实原型的结局有一点让人伤心，他们确实是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可可托海，牺牲了。 我们不想听这一段，推音乐吧。但是呢，就是这样，就是艺术嘛，它来源于生活，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很真实、很残酷的那一面。但是演员啊，很赏心悦目啊，就至少我们这个剧照啊，不会让大家感受到伤感。我们还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欢迎大家来看剧照，也欢迎大家就舞剧可可托海，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抓紧最后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来向我们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图和留言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可可托海的海报就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提示大家，我在今天的直播帖里面有王苏的微博，大家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去他的微博看一下预告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小集锦一样的啊，一个集锦。好，这个我们的爱美之心同学说，他是开着车为了提问把车停在路边发说，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又爱美又守法的听众。好的，那我一定要帮你留下你的问题啊。他说想知道说编舞的老师是不是必须要会跳舞，苏老师舞跳得好吗？ 这个问题我 被问到很多次。 对，这个其实编舞的老师肯定是会跳舞的，而且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教编导专业的学生，然后我一直都在说，当你开始编舞以后，你跳舞肯定是越来越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编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要有非常强烈的对舞蹈动作的一个认知，和一个舞蹈动作的这种我们说第一层是准确，也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要想去表现矿工，那我一定这个得准确的知道什么样的身体力量，什么样的这个质感，就我们说就像穿衣服是棉的是丝的，对吧，是我们说是现在的这种特殊面料很硬朗的褶皱的，还是毛呢的，你看这种不同的质感其实是在不同的你要去表达和你要去表现的这个人身上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是只是我伸出胳膊伸出腿它就可以表现这个动作。那么首先第一点是准确，那我们要表现矿工，我得演员们告诉演员们，那编导就得知道，哦，我的身体要是这样的质量，我得是硬朗的，我像刚才说的得是抱青青的。那么第二点，对于动作的要求我们就是生动， 嗯， 我准确地表达了开凿这个动作，那他可能更接近于生活，但是他怎么能让他在舞台上让大家就是刚才说的更能让观众身临其境，他不光感受到砸这个动作，还感受到那种环境，那我们就要去在千万个动作当中去选择，当你去选择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一个对你首先从你来自于你的身体的一种感知，我们选择了很多动作，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演员坐在半坐在地下，用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用尾椎为支撑点，然后每凿一下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因为紧张会有一个轻微的弹动，当这一下的那个弹动，其实这样的东西我们说一个动作的准确。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这个东方红，我们叫那个段落叫弯下的脊梁和升起的东方红，但是在这个段落当中你看到的所有男演员，就是我刚才说的全部都是两腿分开大概120公分以外，然后身体非常的低，然后身上带着这样重的麻包，然后我对演员的要求就是我要让他们挪动的每一个脚都不是很轻松的拿开，虽然其实他们身上背的是假的道具，可能只有1斤都不到的，但是你要让我看到当时的这些人我们看的资料，一天一袋就是这个200斤，每天8袋石头，它不光是沉它还硌，就是那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要求演员脚下，我就跟他们说一个词叫寸步难行，所以我们编创的时候每一脚挪动都是大概5公分，蹭蹭蹭，就这样的一个，所以当我们去找这样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是要有很强的体验感的，所以我们身边的我的很多学生就会发现啊，学编导学了几年以后，他的身体可能从外形条件上不像演员站在舞台上的演员啊，这个身材比例那么的漂亮，但是他跳起舞来的时候一定是让演员要折服的，你会看得到哦，原来编导跳的是这样的，他先看到你带出的200%，他才能去表现得更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每一个编导都很会跳舞 因为编导会跳一个 demo 出来然后呢我们的演员才能够更加的理解这个动作这个设置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苏导还说的有点含蓄了，他想表达的是我们编导不仅跳得可好呢越编越好，越跳越好越编的好，跳的就越好，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断的进阶的过程， 是的，是的， 好，但是凤凰同学也说了，刚才王苏说完的那个故事啊，他说怎么办，一不小心又听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擦干眼泪，我们其实更多的这个眼泪不仅仅是留给了这对情侣，对不对，更多的是留给了那一代人付出的那种情绪在里面啊。好的，说各种气质都拿捏得死死的，那是我们节目，对不对啊？必须要很啊，这个高级的可可托海的气质要拿捏得死死的，但大家喜欢歌曲这个本身没有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问的是 AB 爵的问题，因为我在想这部舞剧其实最后目前首演是一场嘛，对吧，已经演完了，这样的演出我们的听众想知道说也是涉及到 AB 爵的问题吗，还想知道说 B 爵跳上 A 爵的可能性大吗机会多吗 当然是有的，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因为每一个角色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从 A 角的体力然后各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共同的这个一起来去塑造角色的过程当中去摸索。目前来说其实如果我们场次上面不是只演一场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都会轮流的让这个不同的演员去做出不同的这种表演的，然后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第一轮是只有一场，所以只有 A 角演了， 就是但是在排演的过程当中还是很严格的按照这个 AB 角的设置，大家也会去跳到不同的角色， 而且确实是 我作为不会跳舞只会写字的人， 编剧老师 然后在排练场看着呢，就觉得他们舞蹈演员确实还是很容易受伤的。 嗯， 因为难免就是在配合各种高难度的托举动作，或者哪怕就是在他成为一个舞者之前一定是有很多伤病和伤痛的，所以他们包括音乐剧演员都是这样。一个戏如果为了演出长久，确实是需要AB 组甚至多组这样一个配合，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演出良性的一直演下去。所以很多戏现在话剧也是，因为这个话剧毕竟是他要这样真的我们说肉喇叭就是自己的嗓子一场一场的来说来演，所以确实是会存在一些突发情况。现在这个戏比如说他的演出计划或者巡演计划比较多的话，是会有B制的重要角色会有B制的考虑，因为真的如果说排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戏，忽然主演有什么身体不适或者突发情况是没有办法救场的。很难，那就只能回戏。这样就很对不起观众，会很容易让观众期待落空。所以现在真的你看那个下期我已经在准备给大家推荐的戏了，今年12月份要值得关注的几个音乐剧啊项目都是有三套班底或者至少两套阵容。 都是为了最后能够每一场都不让观众失望落空。 现在其实大家也不是以这个跳的程度来分 AB 制，就是纯粹是因为我们要这个班底能够良性的循环起来，这几组互相都可以搭配，其实就是几组演员，并不是说谁是谁，现在很少说谁是谁的 A 制谁是谁的 B 制，现在其实大家都跳的都很好，没有这个水平上的差别，不会说就是 B 制可能是不是稍微逊色一点，然后慢慢的熬成一支，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好，这个关于 AB 角的问题，两位呢也给出了非常专业的解答。这样的话，大家其实也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的每一次现场都觉得好棒啊。有可能你今天看到的和明天你的朋友去看到的不是一组人马，但是他们依然是同样优秀的，就是这个原因啊。他们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融入角色了。我们的编剧老师真的很辛苦啊，在上着节目的同时认真的把我们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现在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可可托海的这个海报的这一条，然后呢你们就点进去王小喵同学的微博就可以看到。大家刚才很期待的说我们舞剧可可托海有没有宣传片呀，有没有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集锦已经来了，真的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们的听众也很贴心，因为他们第一肯定是知道我们今天要这么隆重的来说这部戏，他的首演一定是很成功的，所以呢也祝苏导的下一部作品取得更大的成功。来我们说说下一部作品，怎么还有几分钟说到下一部作品了， 预告一下是吧。 这个观众真的是 很贴心啊。 对，而且也特别巧，就是我们因为这个舞剧我和苏导我们前后还有很多的分场的编导，我们特别多的一个主创阵容，真的人很多，我们一起工作有半年多吧。 对， 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刚好也还是这个团队有另外一部舞蹈是一个跨界融合作品。它有舞蹈还有戏剧部分，我们在做一种新的尝试，也是快演出了呢。 怎么这么巧呢？苏导的下一部作品说时迟那时快就要开始了。 对，就要来了，然后我们请苏导介绍一下。 这个绝对是评论区真实留言，不是我要 cue 这一个事情啊。是大家就是一定非常期待苏导的下一部作品了，那就好，就来了。 这个感谢这个老师们啊，我们未来马上就在12月14号，然后由这个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出品的叫做跨界融合舞台剧七， 就是我们大写的七。 嗯， 然后其实这部剧呢也是王素老师做编剧，然后这部剧还是北京艺术基金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 嗯嗯， 那么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少数民族这个相关的一些舞蹈的创作，包括音乐。这次这个七其实我们就是融合了很多个非常丰富漂亮的少数民族，但是呢我们又讲了一个我们永恒的话题，是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那么你会看到的就是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可能五光十色的，然后只是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你还会看到这个各民族的我们说朋友们，或者说这种不同的艺术表达下对于时间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表述， 而且也是特别让起码是让我大开眼界。通过排期这部作品，让我认识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乐器，真的我听都没听过，然后就特别的特别，它的那个音色，然后名字就花很久我才能记住，真的是啊。我怕说错，我就不说了。 但是他是在这个月会跟我们见面的， 对，对，12月14号。 你下周要来认真推荐吗？ 嗯， 他入选了吗？ 可能保密。 你真是，这取决于我们接下来有几分钟到底说不说。你啊，认真说一下吧，因为我们也把时间告诉大家，好不好？ 对，因为 演出的时间， 这部跨界融合作品，因为我也是在考虑下周要不要向大家推荐。 嗯， 然后呢，它是啊，12月14号在民族剧院啊演出，它的名字就是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写的七。至于为什么叫七呢？它可能要用一页纸来解答为什么叫七，有点复杂，也是留一个悬念给大家吧， 让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嘛，对吧？也可以通过购票平台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去了解。 而且确实我发现也是想和大家说，舞剧这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你像话剧啊，音乐剧音乐做好了是不能随便改的，话剧台词写好了也不是说你可以想改就改的。 嗯， 但是舞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很惊讶那么多两个小时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记住的，而且随说改就改了就是 也有可能是记不住说改 不是不是，就是编导让他改，他们随时就要记住就要改，下一遍连就不能错，我就很惊讶。所以就而且他会根据效果来调整，不断的打磨，很有可能你看到一个戏第一场和你第十场来看它不一样，可能有半数的动作是发生变化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像今年这两年特别火的永不消失的电波这部舞剧，有观众真的是看了十几遍都不腻。 嗯， 就是舞剧的魅力，它是可以一再让你看的。 这个是舞剧不同于其他剧种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对，而且确实是舞剧有时候演员就是他的个人造诣艺术造诣很高的时候，有一些段落他是可以留一个口给他做一些小即兴，有些观众就会看这个即兴。 明白。 嗯， 就是很懂或者很热爱舞剧的朋友，他每一场看的是这个小窗口。 这个就是舞蹈家他们个人的表达，就是他擅长什么他会有自己独特的创作。 嗯，好的，评论区已经在说苏导加油，小喵加油。好的，你的加油他们都收到了。然后游戏酱也是马上立马去看了宣传片，说非常震撼，是不是没有骗你们，要赶快去看这个可可托海的这个宣传片，在小喵啊，就是我微博里面艾特的这个微博，他已经帮我们转发了。那今天没有时间喽，大家如果还想进一步的跟苏导和王苏来交流的话，可以去王苏自己的微博下面留言，或者是私信他，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可可托海的海报，你们就可以从正文当中找到我们编剧王苏老师的微博了。最后呢，也还要替游戏酱说一条留言，他说编导啊，不仅会跳舞，会编舞，还会说舞呢，听得我很感动，感受到了那个年代无私的奉献，也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舞剧还有感动。最后还要念一下小熊的诗，好不好？ 对， 因为 让苏导来念。 好好好，来，就苏导看着了吗？ 我看到了。 好， 可可托海民族舞，时代精神来细数，矿道故事讲不完，有笑有泪甜加苦，弯腰 挖采稀金属，为国积累多财富，当代矿工肯辛劳，后代子孙更幸福。 啊，太棒了！ 谢谢小熊， 真的 谢谢小熊，写 的 很棒。 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创作者，其实最感动的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也是一颗矿石。 嗯， 就是祖国需要，或者说我可以经受千锤百炼，我一定会闪闪发光。 对，我们都觉得，也是希望看戏的观众未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要传达的，愿做一颗矿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燃烧。 嗯，好，两位都说得特别好，不仅会编舞说舞跳舞，还会说舞，说得更好，大家更感动了。当然还有新的问题，然后呢，凤凰也在说演员太过优秀了啊，就是刚才王苏说的，怎么能够记住呢？是怎么记住的呢？我争取在我们下一部作品，好不好？我们请到演员。其实今天本来我们也想请主演来到现场。 对，是我们对英俊的男主演赵松老师本来也是要来的，但是因为这个戏他实在太辛苦，几度差点把我拉黑，就因为他一直在台上，就下不来， 然后呢 就被我们累病了。 所以之后大家对于演员的表扬我们都收到了，还有那首诗我们也会带给所有的主创人员。另外就是大家如果还想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呢，之后我们邀请不同的主创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其他的更多的内容记住了，你们还可以去跟王小喵同学在他的微博上面私信他，评论他，继续的分享。再一次感谢苏导和王苏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今天就这样了，下周一的下午3:18再见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